人透过安心出行收到感染风险通知之后，到社区检测中心做免费检测。施永恒早前曾经提出港铁应该考虑使用安心出行，他进一步解释说在公共交通工具使用程式有困难，当局正研发新技术利用发射器取代数码，市民的手机只需要开启蓝牙就可以自动记低出行记录。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同时一股海洋气流正影响沿岸地区。本港下午和今晚是多云，部分地区能见度颇低，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天仍然有骤雨，初时能见度颇低，下周初至中期早上稍凉。现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 9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翻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都系车多，龙尾排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其余两线过海暂时正常。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跟住睇翻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太子道西一段系车多，龙尾排到九龙军营。咁另外咧，反方向去沙田啦，因为有路面维修，近九龙塘会一段嘅慢线仍然封闭，车龙排到亚街路街。咁就系受到路面维修影响，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会嘅慢线仍然封闭，车龙排到亚街路街。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花墟一段咧，亦都系车多噶，龙尾排到圣德垃圾医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龙翔道天马苑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记得戴头盔、护肘同埋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可以减低受伤程度。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响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唔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区区精选民歌经典。今日呢我哋就唱新界西，咁其实湿地公园呢就係、是、一个户外嘅保护区嚟㗎啦，咁如果你话讲香港嘅生态呢喺嗰度睇啱晒。 随手捉摸这一撮红泥河，推想起生态问题，愿这湿地未来亦可美丽。 一年几个礼拜，我 Albert Long 欧瑞强都会精选五区嘅经典民歌，在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9点到12点，2000靓歌再重聚，同你分享 像诗歌般美。 莫非真是整顶？ 我想做飞机师啊。 喂，讲起飞机呢，我搵阅读嗰阵时见到展翅清健计划有一个咩助理飞机维修员培训计划，啱唔啱使啊？ 究竟由 Anson Low 饰演嘅 Kelvin 读唔读得成助理飞机维修员培训计划？留意由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策动广播剧《遇见展翅》， 逢星期一下昼3点至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展翅启航。 今次黄婉之声演的动画电影，他的对手不是郑中基，竟然是 Jamie Foxx， 是我配先的，所以我配的时候其实大部分的角色都还是讲英文，那么很靠导演现场去的要求，用声怎样用哪把声我都要找一阵。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欧阿摄迪斯二台院士。 陆日明，隔咗差唔多4年再同阿一波成做访问，感觉如何呢？ 感觉就真系好唔同嘅，因为做咗人妻之后咧，讲嘢好慢啦，咁啊捞得都好慢啦，接收嘅资讯都好慢，好长气嘅。 一名想知道我和3年多前有什么不同，就记得听实今个星期六下周2至4香港电台第二台，阿一波胜，我是你的后援会耶、yeah！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俾主持人阿一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喺聆听节目嘅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好，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报个时先啦、 啊。现在时间啊下午2点10分啊。 还有天气。 现在天气室外气温摄氏21度，相对湿度好湿啊 ,92%。 92%。 好不喜欢啊我。有没有东西想听啊，那些指数想不想听下 多云啊。咁啊，部分地区能见度颇低，有几阵骤雨啊，真係好湿啊呢几日，春天来了。好啦，咁啊，话说呢，今日有个题目想同大家讨论嘅。 係。 你有冇发现自己嘅情绪波动呢？即係你係一个会发现自己情绪有波动嘅人啊。 係。我觉得而家多咗发现到。 係。 同埋一叉起上嚟咧，就会好想翻屋企嘅，同埋唔想见人嘅， 系 啊。我知我最近一次系，我佢系可以突然之间，譬如放工，睇睇下电话，突然之间一个人劲 set 嘅，嗰种 set 系，首先我觉得因为关疲倦事啦，攰啦， 系。 但系另一种更加多系心理上面嗰种攰，系因为我会觉得有阵时会谂，不如唔翻工啦，咁不如唔做嘢啦， 想翻屋企系嘛？ 系嗰种唔做嘢，唔系净系今日唔做嘢， 呢一世人都唔好做嘢。 系咪应该要 break 一 break， 唔好做啦咁、哦、样？ 嗰种情绪，每晚2点几我放工嘅时候，喺电台离开，坐住巴士，听住云子龙，都会有呢一种嘅感觉。做咩做人做得咁辛苦呢？ 做什么追赶到头来又变沉默，日夜扮演开心角色吗？却总一个面对一个，流浪那一街角抄打份寄托，一个闹市中却知得我，这刹那却想到知。亲的说话，如若迷失，请紧记回家。迷路不要惊怕，前路难关都给你招架。如像孩子那样靠在我，不怕，空空的放一假，重整你内心积压再。 即系咧，啲人话做咩咁快就播歌？ 系俾大家培养个 mood 啊。因为我好明白嗰种咧，尤其是啊，即系你由朝头早十一二点开始做啦，做到夜晚十一二点两点几放工，然后你会谂啊，做嚟为咩咧？系咪有呢一种嘅感觉出现咗？ 有啊，同埋因为你发现嗰个接嘅时间咧好长， 系系 咁，但系你翻到嚟嘅嘢，你发现咦嗰、那个所谓嘅。即个收获啊，好似个正唔成正比啊，系、 哦、 啦，跟住你就望下隔篱啲朋友喺 group 度咩打紧机， 买楼啦， 系啊， 买股票啊， 佢人工可能高好多折噶、啊。 呢排最嬲嘅系人哋好似炒一日股已经做咗你一个月嘅人工。 哦，系啊， 监制有冇炒股票啊？监制 唔敢 啊，乖啦呢啲， 系啊，全部红色啊，好似寻晚嘭嘭声咁样跌落嚟咁样。 系啦，咁啊，当然我哋今日唔系讲一啲咁 sad 嘅音乐啦，开翻啲开心啲先。好啦，咁做咩无啦啦提起呢样嘢咧？咁啊，话说咧，早两日咧，咁啊有个好好嘅朋友啦，兄弟嚟添， 系， 嗰个叫凌子维， 系， 佢无啦啦拍我膊头，做完嘢之后拍我膊头，语重心长，唔系，其实开做嘢之前佢已经。同我话喂，阵间留低倾两句啊！咁、我以为咩事啦？唔通发现到我出去出边偷食咁样，即系行过见到哦，肥仔嗰日拖住第二个、啊， 跟住就劝喻你， 劝喻你唔好啦，咁样冇呢啲系啦，我惊啊嘛，系咪先？又或者肥仔，我发现咗你争我钱咁样，咁都唔好啊，系咪先？好啦，咁咩事咧？佢无啦啦拍我膊头，完咗之后，咁我好即系紧张期待啦。佢有一个。好温柔嘅声音，你知灵王温柔嘅声音可以好温柔。 佢对朋友都系好似对女仔、女朋友嗰种嘅通嘅， 系啦， 好舒服嘅。 系啦，好啦，咁跟住之后佢无啦啦拍我膊头就话：点啊？你呢排唔系好大压力啊？ 我谂到佢嗰个样啊！ 系啦系啦，都系咁啦，即系你知唔识答噶嘛？呢啲 好突然啊！呢、這个问题， 佢话因为 feel 到你呢排好似个感觉咧，有啲燥燥地。佢话好似平时同你倾偈咧，即系无论我哋开会啦、倾节目嘅嘢啦、倾闲偈咧，一去到啲冇你冇兴趣嘅嘢，你就即刻 stop 咗个 topic。好啦，咁我就係问你有冇发现自己呢排燥咗呢？你有冇即係会唔会发现自己嘅情绪、哦、因为呢喺佢讲完嘅时候呢我都发现其实我呢排係燥咗嘅。咩事呢 你是愤怒啊。 咁话说早排就去一啲即係屈境市啊嗰啲地方买嘢啦係啦。咁前面有个阿姐喎同个收银员喺度燥呢啊，唔系、哦，你嗰次呢度写住八八折嘅、哦，点解今啊唔系你嗰日话八五折嘅，点解今日得八八折嘅？嗱、啊，即系八五折同八八折嘅分别啦。咁、那个售货员咧，即系收银员咧，一开始已经好有礼貌嘅。哦，因为嗰个折扣咧，上个月底已经完啦，即 系 过咗新年已经冇咗啦。咁好合理啊！佢话唔系，你上次仲写住有嘅、哦， 唔好咁盲失啦。 好啦。咁我再睄一睄，你知道我冇近视嘅眼就係、是、一个八卦嘅眼啦、除咗可以及女仔之外就係及下呢啲花生嘢啦。咁我睇下佢买咩啦。阿姐啊其实你都买咗四千几蚊嘢啊。嗱四千几蚊嘢如果你话八五折同八八折呢 係 的而且个差好远嘅系咪先。 睇下先。 係计一计差几多。 嗱四千蚊八八折就三千五百二十蚊啦。 係。 四千蚊嘅八五折呢就三千四即係差一百二十蚊啦。 係啦差一百二十蚊。 係。 好啦。问题嚟啦，如果嗰四百零蚊系一啲必需品，我觉得、都 OK 啦。可能你真系即系家境比较即系拮据啊， 要节俭 系啦系啦，即系可能即系柴米油盐酱醋茶呢啲必需品啦。佢买嗰啲咩羊胎素，然后一个阔太嚟嘅，你见到佢孭住嗰个袋系 啲名牌 LB 嗰啲 friend 啦，类似嗰啲啦。其实人哋都解释咗几次啦。咁我又赶时间喎咁我就燥咗啦嗰日。我好记得呢个画面嘅。好啦咁又有另外一次呢係去快餐店嗰度你知而家有啲自己嗌嘢食咁有 number 你自己去拎啦。做咩我嗰个咁慢嘅即係例如係 123, 我嗰张123啦人哋已经拎到127啦喎。點解我123都未有嘅 冇出声，但我知道自己燥咗嘅，系啦，即咁你吹佢冇用噶啦，系咪先？即人哋话一定答你整紧嘅，整紧嘅，系先生唔好意思， 唔好意思等等啊，比较多。 咁你 嗰个燥系会唔会有一种啰啰挛？跟住 系啦，系啦，系啦。但系阿玲就系话你平时你以前呢个人咧，即我好有佛性啊。算啦。 毕咗业之后，一排你就咁样，可能嗰时读紧，你有啲唔同啊。可能你要再进修咧，其实重点唔系读啲咩，系令到你嗰期个人 peaceful 啲啊。可能 系要 keep 住读书啊，令到你攰到冇脾气发。 所以做 gym 咁啊，你做一排咧，你识嘅啲嘢都好，但系你个身形系会走咗样一样咯。 跟住之后系啦，咁咪我发现到自己有呢个嘅燥嘅问题嘅，即系。咁然後即係阿靈王嘅意見就係話，即係有情緒係一件非常之正常嘅事啦。咁但係就最大問題就係其中兩樣嘢，第一樣嘢就係、是、第一個就係你喺呢啲生活入面嘅細微細眼嘢燥啊，即係如果你話發生咗一件事，哎呀波勝今日遲到啦咁樣， 咁啊應該啦， 咁抵燥啊係咪先？咁但係佢話係一啲好細微細眼，即係呢啲排隊啊， 係啦，慢咗啲啦。 第二就係你嗰個轉變好大啊！即系你个人，我仲识你个零月前，你都仲系算啦，跟住无啦啦真系， 我唔知咩嘢 流气。咁嗰下就佢话要留意呢个嘅情绪变化，所以就问下你有冇平时自己留意自己情绪变化。 其实我都系会啲细眉细眼嘅嘢嚟噶，我嗰阵时系重复咗几次先发现到。 开心翻啲先， 开心翻啲先， 俾五秒大家。 我是不老就是呢，我发现我最多出现呢就是遇着一些落单的姐姐呢不够醒目。 哦、oh. 听到佢好像很衰咁啦，但好简单，我行埋嚟落单，咁呢佢就 ready 啦，话阿仔想食咩呀，咁我照讲啦，好简单，我想要个面，跟住要杯冻嘢饮，就咁多。我落完单我望住佢。 佢又望住你喎。 唔系啊，佢问完我之后，我就讲嘢，我以为佢听紧啊，点知原来我讲紧落咩单嘅时候，佢又玩紧部电话。 哦、 然之后我讲完我要食咩之后，佢已经放低个电话，然后话：诶咩话 ？Sorry， 你想食乜嘢啊？ 哇，呢啲真系 咁，我重复一次啦。重复完之后话：哦好，你想饮乜嘢啊？哇，我同一个单落三次，唔系好复杂嘅嘢啊！ 我 feel 到你嗰个情绪啊。 咁同埋如果加上嗰日你有少少攰咧，你系会嬲。再加多一樣嘢，就係、是、同一個人如果經常出現呢個狀況，你每次都覺得你個人可唔可以進步啊？係 咪嗰度啊？ 係啊，係啊，想唔想體驗下？ 轉頭嗌嘢食就體驗到啦。哎，撳錯掣添 ，sorry。你翻啲 peaceful 啲嘅嘢。 係、啊，對唔住啊，啲天氣變個人都怪啲而家。 可能真係關事，濕嘅話個人燥啲，係咪？好似唔係喎， 攰啲咯，攰啲又可能會燥啲咯。 另一海港，人如伴我遥望对岸，独睡异国的艳航，你那御勇偏有行，拼命过活太倦了，还是太忙，而我这里仍然像似处的梦。在旺角塞车遥望对岸，连梦也冷藏，早知该跟你成梦破浪，但最终没远飞的空航，如从前学你各本下根，这刻已雪纷飞，然而在老地方不走也是种勇气，何妨对我对那个大结局说对不起，不安谁执尾，跟波里对比仍差十万里。 另外一个呢，我 feel 到自己燥咗嘅地方系对一丝嫂燥咗好多，燥到一个位，系佢有一日同我讲：对唔住啊，我唔敢恶啦，我唔知关唔关事， 明显好紧要， 我唔知关唔关事，即系有时真系唔可以俾人虾噶。 错，这真假穿插两生的花，在这边，在那边，想牵挂，如从前学你歌本哈根，这刻已雪纷飞，然而在老地方不走，也是种勇。 小剧场 发明波城 与 AI 日， 今日为大家隆重介绍智能管家 AI 日，佢嘅设计非常贴心，每朝瞓醒佢都可以提你有啲咩事项处理，咁就唔使再惊唔记得嘢啦。AI 日有啲咩要提我啊？ 要提你交卡数。琴日过咗期， 唔系啊嘛？琴日过期，咁你琴日唔提我？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发明波城 与 AI 日。 今日为大家隆重介绍智能管家 AI 日。它的系统预设了香港年历，只要按个掣，它就会提你不同的节日，那就不怕 miss 了。AI 日，今日什么日子啊？ 提醒你，今日是情人节，但你没有女朋友。 不是吧？这些东西不用说那么详细的 ,Too much information 啊！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发明波城 与 AI 日。 今日为大家隆重介绍智能管家 AI 日，佢嘅人性化设计可以好似家人咁样关心你，咁等啲自己一个人住嘅用家都可以感受到家庭嗰份温暖。AI 一，可唔可以关心下我啊？ 提醒你，唔好挂住打机啦，储钱买楼啊，衰仔。 唔系嘛，我唔系发明咗母亲机械人、啊。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发明波城 与。AI 日， 今日为大家隆重介绍智能管家 AI 日。只要将 AI 日连接你的社交媒体，它就会提醒你身边重要的人一些重要的日子，例如是生日咁样。咁就算几忙都好，都不怕会错过这些珍贵时刻啦。AI 日嚟紧有啲咩重要日子啊？ 提醒你，今日是我生日。 唔系嘛？机械人都学人讲生日。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发明波城 与 AI 日。 今日为大家隆重介绍智能管家 AI1， 它内置八核心处理器，可以运算复杂的指令，无论是工作定是家庭事务，几复杂都好，它都一样可以提醒你。AI1 有啲咩要提醒我啊？ 提醒你，提醒我要提醒你啲咩？ 唔系嘛，咁复杂我处理唔到啊！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发明波城 与 AI 日， 今日为大家隆重介绍智能管家 AI 日，它融合了最新的 AI 技术，拥有不同的情绪、不同的语气，可以去提醒你，满足你不同的喜好。AI 一今日有咩 schedule 啊？ 提醒你 个头啊，心情唔好唔 do 啊， 唔系嘛？做咩无端端发我烂渣啊？ 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消息指，一名55岁女子今个月2号接种新冠疫苗，几日之后因为身体不适入住广华医院，怀疑中风，其后不治。据了解，她接种的是科兴疫苗。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星期一开会讨论事件。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共同召集人孔凡毅说，上个月26号至到今个月4号的一个星期，大约有61500人接种科兴疫苗，非预期不良事故有17宗，即是比较严重或者非预期事故比例是0.002%，属于预期当中。大部分人病征是头晕、心悸，他们经过照料之后已经康复。孔凡毅说，早前接种科兴疫苗两日之后死亡的63岁病人，初步解剖报告显示死者有严重冠心病，目前仍然需要等待全面解剖结果、病理和化学报告，整合之后才能够向公众交代，大约需时1至2个星期。主管港澳事务的副总理韩正朝早在北京的政协礼堂接见出席全国政协会议的香港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常委唐英年说，韩正在会面期间未有提及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细节，但是有提到会扩大选委会和立法会的人数，相信能够令到香港代议政制的代表更多，亦都会更好。他又说，韩正提到制度的改革不是想刻意剔除任何人。唐英年又说，韩正谈及香港国安法立法之后，香港已经由乱到治，现时进一步需要全面准确落实基本法原意和爱国者治港原则，并没有说针对任何人。油麻地新田地街260号清晨5点几发生火警，一人死亡，11人送院，主要是吸入浓烟不适，其中9人情况稳定，2人已经出院，另外一名消防员脚部受伤已经出院，消防处会成立专案小组调查火警起因。消防表示，起火面积大约9米乘5米，火势蔓延得比较快，在一个单位近门口的位置发现一名男子受伤，其后证实死亡。消防又说，现场有多间板间房，这名男子住在其中一间，火警中救出47名居民，另外有17人自行疏散。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多云，部分地区能见度颇低，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初时能见度颇低，下周初至到中期朝早稍凉。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首先讲啲交通意外啦，咁就喺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兆康港铁站对开有交通意外嘅，影响到一带系挤塞，而家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丹桂村。咁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近兆康港铁站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丹桂村。咁另外咧喺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分别咧近牛池湾体育馆同埋彩云圣日室小学嘅慢线都系有意外噶。影响到一带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牛池湾村。咁就系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分别系近牛池湾体育馆同埋近彩云圣日室小学对开嘅慢线都系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牛池湾村，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在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西行道北过海车龙排到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暂时正常。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新清水湾道落平石亦都是挤塞，车龙排到顺利村。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太子道西一段挤塞，龙尾排到上去浸会桥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花墟一段车龙排到喇沙利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咁另外咧，受到路面维修影响，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房会嘅慢线亦都需要封闭，车龙排到创知中学。咁就係受到路面维修影响，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九龙塘会嘅慢线係暂时封闭，车龙排到创知中学。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龙翔到天马苑来回。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疫情以嚟，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你接唔接受到自己一个人行街睇戏食饭嘅生活？ 我好明显就好独立啦。 嗯， 佢成日自己一个人走去做呢样学嗰样咁样咧，又去嗰啲 table for six 啊嗰啲，我就 咩话？你又唔使讲呢啲嘢，即系后面嗰 table for six， 你自己知咪得咯。 即系以前嘅话，六个朋友一齐食饭都系好正常嘅事啊。 逢星期六下昼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二台， 莫莉、迪神、施培， 寻上司，认真做。 今次嘅敏感人物嘉宾有艺人经理人 Kitty 妈郑燕玲，飞图入面嘅 MV 咧，佢有自己嘅风格噶嘛？ 系啊，叶生好好噶，好有个人风格，唔理你哋，你唔好买咯。 沙滩里面揸住丝巾去飘，全部都系佢谂嘅。 所有嘅耳环饰物啊，都系叶生搞噶。 如果有人话好似唔系咁好啊，咁样得唔得嘅？ 系咯系咯，你会唔会够胆直接讲噶？ 唔够胆。 星期一晚香港电台第二台，彭晴、莫莉敏感时刻里面的敏感人物。 陆日明，隔了差不多四年再同 iAppBossing 做访问，感觉如何呢？ 感觉就真的很不同的，因为做了人妻之后呢，讲嘢很慢啦，咁啊捞得都很慢啦，接收的资讯都很慢，很长气的。 一名想知道我同三年几前有咩唔同，就记得听实今个星期六下昼二至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阿一波盛，我是你的后援会耶。 波盛阿一长又长，我俩友谊比他 下昼时间啊，2:38。今日我哋复活嘅女嘉宾好唔同咯， 好紧要啊！ 系啊， 佢身份 俾我嗌声阿嫂， 阿嫂， 阿嫂好嘢， 阿嫂有冇听紧阿嫂？ 你老公喺我，唔喺我手上面，系唔喺我手上面， 系啊，我怀佢老公喺佢隔篱 啫，系 捉住佢一齐听， 系啦。 老公，我今日讲你啊， 究竟系边个咧？ 就系骆恩明。就会讲下佢，嗰阵时佢系男朋友啦，而家变成老公啦。 老公系啊， 阿宾臣啦，即系系啦，咁系我哋嘅同事啦，好有趣嘅。所以而家大家再听翻，你会觉得嗰个对象好有画面。 系啦，所以今日强烈大家听翻咧，强烈建议大家听翻咧，三年前阿骆恩明嘅。嘅故事，然後嗰陣時佢講得好隱晦嘅，即係究竟係邊個咧咁樣？而家你只要將阿賓臣個樣套入去咧，你覺得成件事係好灰鞋嘅，係啊，好幽默，好灰鞋係咪先？好啦，聽下當時嘅訪問啦。 首先会同我哋一起做访问嘅就骆恩姐妹嘅骆恩明啊， 系啦，因为佢哋好紧张啊，争住赢咗个先可以做先啊， 系啊， 好想做呢个访问， 好想做呢个访问啊， 好想做呢个访问啊，真系。 嗱，咁第一个问题咧就凭住骆恩你对我哋两个嘅少少印象，你估我同你一边个曾经因为身高而自卑过咧？ 嗯。 究竟是一定是我 好难不答你的一对不住 好难不答但我开了比较贴士你的了 什么贴士啊 即是他会被人爆头啊是啊你入港铁会不会坑到那些柱的 会坑到的搭小巴成日一起身砰 其实这个就不关事我都成日行下街撞到落个巴士站砰一声挂住玩电话挂住捉小精灵砰一声都试过 是啊，但因为身高而自卑 自卑喎、 啊。是啊，自卑即系唔开心喎、 啊。系咯，阿一唔好唔开心。 氹翻佢啊！而家即刻。 系啊，唔好唔开心啦。 好，你估系。 咁呢个系纯粹因为睇到我同波胜嘅身高距离差距而估嘅。 系啊。 Oh, OK。 因为你同佢合作，你都好唔开心咯，我相信。 唔会啊， 而我哋都真系有一段嘅差距啦，身高本身。 系啦、 啊。好，我哋开估啦。真正嘅答案咧，你估错咗嘅。 点解？ 那个是我来的 你凭什么啊你 高得滞 咁高你凭 咩啊？我估我唔知啊，我估啊，应该佢以前又系即系我哋啱啱讲嗰啲，而家咁高嗰啲咧，以前就系好矮嗰啲嚟嘅。 定系你曾经因为个女仔觉得身高有差距唔中意你？ 我系中四嗰阵时一个暑假 忽然飙高， 飙高咗。 咁恐怖嘅。 系啦，嗰阵时就有飙同嗰阵， 佢买咗张去韩国嘅机票之后翻嚟就 隆长咗只脚咯，隆长咗只脚。因为嗰阵时我屋企咧，爹哋嗰边啲堂兄弟全部都好高嘅，一行出街咧就好似小人国语啊，系啦，即系越巨人国咁样，永远都见唔只见到佢哋个心口啊。跟住嗰段时间，我系极度之唔开心嘅出街，因为同埋啲长辈就不断话：，哎呀，你好高啊，生得好高，但即系讲啲堂阿哥啊，但我就好矮嗰个咯。 我想问嗱，中四你阿妹其实应该开你中四你阿妹嘅时候应该发育，你阿妹有冇一刻系高过你？ 我阿妹发育咁 唔系啊， 有种咸湿， 我唔知点解，我想知 无端端话我阿妹发育。 唔系，我想知有冇一刻你阿妹系高过你噶？ 冇啊，但系我妹都系高嘅， 系因为佢阿妹而家都好高嘅， 系啦，应该去到我耳仔左右啦。 哇！ 作为一个女仔嚟讲，我话佢会好难揾男朋友。 系咯。 咁所以我嗰阵时有一段时间曾经因为呢一样嘢而唔开心嘅。 哦。 但系你有即系、就是、你有冇因为身高呢一样嘢曾经啫？ 我有一段时间系好想快啲高嘅， 吓、 啊，因为我见到家姐唔系好高啦，妈咪又唔系好高啦， 想超越佢哋。 系啊，我而家超越咗妈咪啦。系啊，我就去打篮球咯，所以。 哦，专登打篮球。 系啊，咁嗰阵咧，同我差唔多身高嘅女仔都一齐打嘅，就冇人做高嗰个嘛，因为大家差唔多身高嘛。 吓， 咁佢哋就叫我去守底咯。咁守底最负责一样嘢就系要抢板咯。咁所以我嗰阵高得好快噶。 系啊，要成日跳攞板噶嘛。 系啊，所以而家我高过家姐，我觉得就系因为 抢篮板。但系当年篮板， 但系冇点解冇继续打落去嘅？ 有啊，有继续打啊，但系我读唔成书，所以冇得再打落去咯。系咯，同埋好多 fans 噶打篮球。 哦，系咪啲男同学睇女仔打？ 唔系，系女同学睇女仔打。 哦，系噶。 佢哋会觉得哇你好型啊咁样噶。 系咪女校？因为嗰时 系男女校。 哦，我冇见过，佢冇经历过，因为佢男校嚟噶。 系啊，哎呀， 佢睇到下面啲男仔打波好兴奋喺隔篱嗌嗰啲咧，啊好型啊咁样， 好劲啊，好劲啊， 觉得佢哋好有型咯，因为全部都系男仔，男仔会围住睇嘅，但唔会嗌咯喺隔篱， 唔会嗌噶， 喺隔篱睇咯。 佢哋会睇咯，然之后可能我哋打完之后，佢哋就会话：，哦，头先你个球射得好好咁咯。 啊， 佢哋好学术性咁批评。 哇，你嗰只手嘅第二个角度咧，就差嗰几多十度咁样啦。 我啲手指最后一定要对翻。跟住个篮框咧，咁先会中架咁咯。 嗯，咁你嗰时打篮球，好多女仔围观，有冇女仔曾经话好中意你？ 有啊，有啊。 一示爱， 我有好多人同我表白过噶，女仔、 啊。 啊哈！我哋点解系冇男仔同我表白？点解会咁嘅世界？唉， 够钟翻嚟啦！ 电话旁边啊，有2021年啊，骆日明啊，嗨！ Hello，Hello， 新年快乐啊，阿嫂， 阿嫂， 恭喜发财啊， 身体健康， 多谢你封利是啊， 系啊， 你唔好客气啦，我老公俾嘅， 好有趣啊，我哋觉得，因为你老公而家成为咗我哋嘅同事啦，咁样成日都会见到佢啦， 系咩？好有趣咩？ 觉得好有趣啊，再加上剪翻呢个访问嘅时候，听翻当年你讲佢，而家就知道咗有个对象，嗰时即系因为唔知佢系边个，就觉得哦，你嘅男朋友咁，而家有埋个画面，因为认识咗佢，大概知道个人系点样样咧， 我觉得佢好肉麻。 都系噶，肉麻都 睇唔出佢咁肉麻咯。 系啊，你觉得佢最肉麻做过系咩咧？或者讲过啲咩咧？ 我结咗婚之后，佢冇咁肉麻啦。 哦， 因为我同阿斌哥就认识咗半年多啲啦，大概半年啦，应该差唔多。 差唔多都系啦，系啊。 你讲一样佢嘅坏习惯嚟听下，等我下次见到佢可以邀润下佢嘛。 佢个坏习惯唔系坏习惯，你哋应该见过佢用个肚腩行先咯。我点解释啊？即系佢个姿势系， 即系昂后咗咁样个肚向前咁样嘅。 系啦，我呢、這个我一直都唔明白。我识佢嘅时候，佢已经系咁。 有种奇， 即系啲人行路寒背啦，但系佢系肚腩行先咯。 即系好似啲官咁样向前，以前嗰啲朝廷命官咁样。 系、 哦。诶，系啦系啦，有少少似嘅，系。 要下爬对住人嘅咯，咁跟住就。 诶，但系佢又唔系下爬，因为佢始终身高唔系话好高咧，下爬都好难对到人啊。 你讲咩？你自己都同佢差唔多高啫嘛，话咩？ 佢好开心啊！佢历任女朋友，我系唯一矮过佢啊！ 哦，佢拍过几多次拖啊？ 佢嘅公词就系话四次啊！ 佢 佢 叻唔叻噶？追女仔？ 追女仔，佢通常被女仔追啊！佢嘅公词系咁讲。 嗰啲公词成日都吹到咁大嘅佢， 佢话我系唯一佢追嘅女仔，咁、我就听。 哦， 好肉麻呢句， 系啊，佢以前系真系好肉麻咯。 例如咧，佢点样呈现嗰种肉麻？即系头先讲嗰啲说话咁样啊？ 即系佢会好不经意咁俾你觉得你系呢个世界上最特别嘅人咯。 哦，咁佢追女仔几叻喎，其实 几叻噶，但系佢声称啦，之前嗰啲女仔追佢咯。 就冇机会用系嘛？就讲到。 嗯，系咯。 你信唔信啊？ 我冇得唔信噶、哦。 点解咧？ 佢讲咩我都信，意思到我结咗婚之后，有一晚突然讲起一啲话题，发现咦，原来佢讲咁多大话嘅。 例如咧，佢最近呃你啲咩咧？ 佢唔系最近啦，佢系我啱啱认识佢嘅时候咧，佢话佢希望喺我面前，即系佢话入得呢行嘅人都系噶啦，即系认屎认屁或者即系好劲咁样，咁又声称佢自己系兰桂坊所向披靡嗰啲啦，吹嘘。咁我嗰阵觉得哇，好劲喎呢个人，我系信嘅，我系信到而家我都系信嘅，直到结咗婚某一晚，大家瞓喺张床度倾翻呢件事嘅时候，先至发现。 佢未去过兰桂坊，其实 佢话呢个都系佢朋友嘅经历嚟噶。 哦， 咁个朋友系我哋大家共同嘅朋友咁咯。跟住我就话吓咁。 咁你知道佢咁多呢啲即系吹嘘嘅嘢啊，或者性嘅时候， 有冇对佢有啲戒心啊？ 系咯，呢个人。 我有问佢点解要吹嘘啊？佢话冇啊，觉得呢一行啲人个个都讲到自己好劲咁样。咁佢为咗融入我哋嗰个话题啦，因为啱啱识啊嘛。 跟住佢話識得我耐先知道大家都係同樣都係有少少獨獨地啊，即係係啦，即係唔係好呢一行咁樣啦。咁佢就開始講翻啲真係誠實啲嘅説話。 你覺得佢同佢之間最有默契或者最夾嘅邊樣嘢咧？即係除咗獨獨地之外， 我哋會諗到漸漸地嘅嘢。 即系行出街，哇哇哇！见嗰人着衫着到咁嘅， 呢啲唔算系渐渐地，即系我哋会根据一样嘢，然后我哋会有啲网民嘅评论就会走出嚟咯。 哦，咁嗰啲唔好示范啦，嗰啲 系啦，嗰啲唔好示范啦，但系都系喺心入边讲啦。但系当某即系我哋两个人其中一个讲咗先咗，啊，我都系咁觉得噶，其实系咁咯。 好夹啊，两个真系。 咁你最中意佢嘅嗰样嘢系咩啊？ 好多喎，冇得追喎。 哇，你都好肉麻喎，你 两公婆。 唔系啊，真系好多喎。 系咁讲，咁 系咯，讲一样啦。 最近最中意佢煮饭。 哦，佢煮嘅。 佢煮饭真系好好食啊！ 即系平时即系屋企食饭都系佢负责。 一半一半咯，睇我心情。可能我个心情唔好咁。 咁嗰啲 煮饭 啊，咁嗰啲洗碗啊、洗衫啊、拖地嗰啲咧。 但通常边个煮饭就另一个人洗碗咯。 哦， 通常啦，但系有时候见我心情唔好，有时候佢真系煮埋饭同埋洗埋碗。但系咧，佢成日话佢煮得唔好食嘅嘢咧，都系好好食。 你觉得佢煮得最好食嘅嗰样系？ 整过一部死都唔知道叫乜嘢啊！佢系类似系嗱、啊、有面喺入边啊，跟住咧系有芝士有泡菜嘅，但我唔知佢咩名堂。佢声称系失败，但我觉得超好食噶。 哦，即系类似人哋部队锅咁样嘅嘢。 系啊，佢系用咗辛辣面去整咯，我哋知道。但我唔知佢咩名堂啊，佢成日叫我抹低佢嘅，即系我屋企有一本彭家 menu 咁样，之后我打开 menu， 然后我就话我要食呢一个，佢就会煮俾我食。 好似嗰啲兄弟咁样，彭家斌之后彭家 menu 咁样。 系啊，最 menu 系 me and you 啊嘛。 哦，好核突啊，你两个。 哦，系、啊。 好核突咩？哎呀， 好核突啦！哇，好甜， 好呕心啊， 好反滥啊，嗰种甜 系啊， 好核突，呢句我都觉得好核突。 呢个你谂定佢谂嘅呢句， 只系佢。 唔系啊，我写完出嚟，发现系 me and you， 我就佢讲，咦 ，me and you 咁、啊、样，佢话哦， 好彩佢反应系咁啫，仲以为佢谂嘅。 偶尔记挂着你的坏，而事实是你最好。会包有外套雨伞 ，M 咁不合，还担心我会跌倒。每次为你创作的歌，甜蜜亦实在太多。我挚友朋友说过，这些星光仿似折磨。我知道缘分会碰到，我知道时间刚刚好，有种爱情，有种心动，还是有些孤单，还是有点麻烦，还是有一堆琐碎事情要我拣，还是有种浪漫。 偶尔慰问过你。 睇下陆人嚟有冇啲秘密可以同我哋讲关于你自己嘅。我知呢个对嚟讲有啲难度，头先你都谂咗好耐，系啦，少人知嘅嘢啦，系啊，你生活上嘅，生活上你可能系啲癖好啊、习惯啊，都可以。 我有个癖好，系我中意闻嘢嘅。 闻咩咧？会 我要闻我只猫啲猫味咯、 啊。猫味？ 我唔知道你哋细个会唔会闻鞋咧？ 闻脚咯， 系我会 系好、啊、多，我好多朋友会中意闻鞋、啊， 新鞋定系着完嗰啲 新鞋旧鞋或者鞋柜味啊，即系佢哋好中意嗰阵味咯。我就调翻咗，中意我只猫咧，佢有种猫味噶，我唔知点形容嗰只猫。 但嗰阵味佢先有，其他猫系唔同味嘅， 唔同味噶， 哦， 系好特别啊！ 你系会即系揦住佢，然后由头跟住闻。 因为我只猫咧，佢啲味唔出啊。因为其他猫咧，总之你入屋你就闻到佢只猫味嘅、嗯，都有种味嘅。咁但系我只猫系唔会咯。咁我就觉得点咁奇怪，我就好中意抱住佢喺度索咯。 哦，即系要抱住索，怼住落个鼻先闻到有味嘅。 系啊，系咁 怼住个鼻， 怼住落个鼻度。 系啊。 咁佢去过嗰啲地方，譬如拉我啲 sofa 啊、床嗰啲，会唔会有？ 冇噶。 冇噶。 就系、是、好奇怪咯。 只是在他身上才有 的所以我一定要捉住他来闻 不不是有些味道你是喜欢了闻譬如 停车场有一阵味的嘛 停车场又有味的 吗有啊有啊有一阵味 停车场又是有另一阵味的 汽油味咯最多那你的塌车那些在那里 不是的还有第二种味不是只是汽油味的 是啊即是你跟油站那阵又不同的即是你油站很多汽油啦但我不会喜欢油站那阵味我是喜欢停车场那些味的 他喜欢死汽油那些 是的你每一个停车场你一打开那道防烟门就翁出来了 哦、我都几后悔自己有鼻敏感，搞到咩都闻唔到。原来咁多乐趣喺一边， 好多噶、啊！你嘅人生真系会丰 富，少咗好多乐趣喎、啊。睇你， 但系你只诶猫猫话刀疤咧，即系你每次你拿住佢喺度闻啦， 佢有冇抗拒？ 佢会唔会抗拒你嘅？ 梗系会有啦，佢好唔中意人哋抱住佢噶。佢唔系高斗、啊，佢好中意你同佢玩攞头撞嚟，佢系唔中意俾人抱起咯。咁、哦、所以每一次我抱起佢咧，佢都会象征式咁样硬我，同埋会啊咁样咯。佢嗌咧，佢唔系喵噶，佢系啊咁样， 好似个人讲嘢咁。但你话佢象征式硬啫，其实佢硬完都系冇意思 嘅。冇啊，佢唔够大力耶。 咁、yeah! 当然啦。 佢而家越嚟越大力咯，但系佢会踩我心口咯。 可能佢都练抢篮板，可能佢都喺屋企喺间房度练抢篮板咧。 系啊。 但系都话养咗几耐啊？呢只猫猫 就快一年啦。 哦， 佢已经一岁噶啦，但系佢就快一年咯。 喺边度揾翻嚟嘅只猫？ 我朋友屋企佢村屋嚟嘅，咁、有个流浪猫生咗一窦咯。佢怀疑系自己屋企只猫搞大咗人哋。 哦，负责任啦，真系呢个主人。 系啊，咁佢就谂住养佢哋咁咯。 好似叮当咧，趁大雄出街嘅时候就揾其他猫嘅女仔，跟住 系啊， 跟住约会一样啦。嗱，咁但系咧今日有啲特别嘅，因为同家姐上嚟啊嘛。咁当然除咗问你嘅秘密之外咧。當然都想從你口中聽到一樣咧，係你家姐嘅秘密啊，又係類似習慣呢一啲嘢嘅。 家姐咧，因為我中意聞嘢啦，家姐聞唔到嘅，因為佢都有鼻敏感啦。但係咧，佢好笑過佢咧， 少咗好多樂趣， 少咗好多樂趣。 係 佢永遠喺佢嘅床上面會有一大團嘅呢個紙巾。因为佢 阿一床上面都有嘅， 系啊， 一大团纸巾佢都有， 因为成日冲完凉瞓觉或者瞓醒个鼻都会塞住晒噶嘛， 佢就系咁咯。 哦， 同埋佢瞓觉之前就会系咁呻咯。 哇！ 但系搵唔搵到个自敏源啊？即系嗱，我系冲完凉有水入鼻，我就会好劲噶啦，或者落完雨我个鼻就会好劲嘅，搵唔搵到个自敏源？ 我谂我系自敏源， 你就令到佢好敏感喎。 够钟翻嚟啦！ 上次就话你家姐床上面有团纸巾啊，你话其实佢仲有好多秘密噶嘛，仲有啲咩咧？ 佢而家储嗰啲酒樽， 佢系威士忌啊、啤酒樽啦、啊，定系 红酒、白酒，我唔知道啊，其实我唔饮酒嘅。 哦，但佢饮好多嘅，但系佢斋储啊，即好似人哋嗰啲喺垃圾桶入边执翻出，哇，几靓喎呢支咪 储起佢先咁啊？ 应该系妈咪饮。佢都有饮嘅，咁但系佢就会储啲酒樽咯。 你阿妈饮，你家姐饮，但系你系即系譬如食饭啊嗰啲，咁你即系完全唔掂嘅。 我就少咯啊，嗰次咩过大礼啊，咪会送红酒去我阿妈屋企啦。 嗯， 咁有两支， 阿妈即刻开咗嚟饮， 正啊。 系啦，连三晚嘅时候先饮嘅谂住， 系 即系我妈心谂系咁啦。结果我家姐拎出嚟就砰打咗。 打死咗， 打烂咗，净系个樽都烂埋。 我好好符合你家姐个样嘅嗰个设定啊，成件事 系啊，有佢就喊啦。 但家姐系饮得嘅， 我唔知佢饮算唔算饮得咧？ 你有冇见过佢醉啊？ 冇啊。 阿妈咧，有冇见我阿妈醉？跟住 我有见我阿妈醉啊！ 系点啊？系点啊？ 阿姐醉系点样样啊？ 好晕咯，阿妹抱我上床咁样咯。 咁搞笑？ 我妈好得意噶。 但系佢饮得多唔多噶？即系白帽？ 唔多噶，我叫佢饮一两杯噶咋。 O、okay, K， 你先生咧？ 佢啊，饮一两打噶。 一两打，你饮咩咧？因为我早两日先话过年后疫情过咗之后要同佢饮翻杯啊嘛，斗完佢利是之后。 佢好劲嘅饮酒。 佢饮咩多噶？你知唔知？ 佢可以饮到断片噶，系咪算劲啊？ 饮到断片算唔算叫劲？ 但系饮啤 形容 啤酒嘅， 佢咩酒都饮噶。 咦、哦？咁要约下啦， 要试下、啊。 佢会约咩人饮嗰啲煎啊？ 煎酒啊！哦，咁要试下啦。我哋都未试。 最近中意清酒咯。 咁要试下啦。我哋好即系同佢平时都系做嘢嗰啲，我哋都觉得真系要睇下私底下嘅佢系点样样。 佢会唔会 尽量唔好令佢断片咯 ？OK OK， 但佢会唔会 照顾好辛苦啊？ 会唔会发酒癫嗰啲噶？ 唔癫噶，瞓觉咯。 哦，咁 OK 啦，酒品好啲啲， 容易处理， 值得交嘅朋友， 好男人啦、啊。 但系你哋要抱佢翻屋企喎， 我喺你屋企饮咪得咯， 简单啫，啲地方唔系问题啊。 好 啊。喺香港实行一国两制，认为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香港逐渐恢复稳定。有關發言充分說明中國在涉港問題上的正義立場和舉措得到廣泛支持，某些西方國家打著人權旗號借涉港問題向中方施壓，干涉中國內政的圖謀注定失敗。陳玉華全國人大會議將會審議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決定，中央有關舉措有利保障香港居民的各项权利和自由，有利促进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有利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敦促有关方面恪守联合国宪章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停止以任何方式干涉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同时一股海洋气流正是影响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多云，部分地区能见度颇低，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初时能见度颇低，下周初至中期朝早稍凉。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跟进翻啲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咧系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牛池湾体育馆嘅意外清理好噶啦。咁不过咧近彩云圣日室小学慢线嘅意外就未清理好，一大车多，经过请你小心啲啦。咁就系现时啦，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圣日室小学慢线嘅意外系未清理好，而家一大车多。咁不过咧较早前近牛池湾体育馆嘅意外就清理好啦。咁另外咧，较早前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兆康港铁站嘅意外亦都清理好，一带咧仍然都系挤塞，车龙排到过去元朗公路近洪天路。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近兆康港铁站嘅意外清理好噶啦，而家车龙咧排到去元朗公路近洪天路。隧道方面咧，现时洪隧港的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慢线落班仔暂时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落尖沙咀都是车多，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暂时正常。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另外反方向蓝田入口都是车多的，龙尾排到茶果岭道变电站。 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车多，龙尾排到果栏。咁另外，窝打路道翻沙田近九龙塘会慢线，因为有路面维修，仍然需要封闭，一大挤塞，车龙排到培正道桥底。咁就系窝打路道翻沙田近九龙塘会慢线仍然封闭，龙尾排到培正道桥底，驾车人士可以考虑改行其他道路。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龙翔道天马苑来回。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息事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今次王菀之声演嘅动画电影，佢嘅对手唔系郑中基，竟然系 Jamie Foxx， 系我配先嘅，所以我配嗰阵时咧，其实大部分嘅角色都仲系讲英文，咁啊好靠导演现场去嘅要求啦，用声点样，用边把声啊，我都要揾一阵。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欧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Hello， 我是提子啊，我全名叫提防骗子，网上买嘢要记得提子，网上交友要记得提子，接到不明来电都要记得提子，我不怕沉气，最喜欢提醒屋企和身边的人要提防骗子，提防骗子由你开始，记住提醒身边人啊，怀疑遇到骗案即刻打去警方防骗二咨询热线18222。 爱宠训犬学堂， 自己的狗狗都会互相打交，其实他们都会有妒忌心的。 狗狗有打交的问题，其实大多数都是因为狗主不公平而造成的。 想知道个办法是怎样，就要留意今个星期日下午1点到2点 阿 Lu 家有爱宠， 有训犬师 Connie 教你狗狗怎样做狗公关。 课程一长又长，我俩友谊比他长。 今日我哋我是你啲后援会复活嘅女神啊，亦都称之为阿嫂啊，而家 阿嫂 系啦，希望佢哋应该未加变嘅而家，冇嘢嘅，不知几 sweet 啊佢哋。咁啊，我哋继续听翻当年系点样，今日又系点样，又继续对比下啦。咁我同阿一咧都会各自开一啲选择俾你嘅，俾你去拣。咁呢一啲全部都系围绕住同呢个另一半去约会嘅时候会做嘅嘢嘅， 会做嘅嘢 系啦。 开啲轻强啲先啦， 轻强啲先 啦。睇戏啦， 行山 系啦，你拣 睇戏，因为我同另一半中意电影咯。 我中意电影， 因为我哋系因为电影所以喺埋一齐嘅，所以我哋会中意睇戏。 嗰套系咩戏咧？ 我哋一齐嗰套系出志明与春娇，我哋睇 DVD 嘅，咁、okay. 跟住佢就系咁讲晒对白出嚟，好烦咯。佢系当自己系张志明， 咁都好啊。有啲人睇丧尸片喺隔篱，唔通你讲紧你女朋友？ 佢会噶。佢会即系有丧尸出，我好惊丧尸嘅。 一把佢咬你， 佢会突然之间只手伸埋咁样噶，跟住我就做乜嘢啊？ 扮丧尸， 佢扮得好似噶。 个过程系点嘅？ 系即系大概系啊，个过程系。 即系我哋喺度睇嘅时候，佢系咁讲 啲对白， 对白啲对白，我就系咁望住做乜嘢咧？即系心谂呢条友好奇怪，做乜嘢咧？做乜嘢咧？咁样，跟住之后睇下咧，佢有一幕系唔知捉住佢定唔知点样嘅，佢就捉住我同我讲，咁我真系高过你啊嘛，咁样咯，咁就一齐咗啦。 嗰下系感动嘅，定系好 系觉得呢条友好烦。如果我唔应承佢，佢会唔会讲埋下一集啲剧情落嚟？ 我相信会啊， 所以我就 stop 咗。 但我想问嗰套系佢拣嘅， 佢拣 噶， 即系佢铺好晒成件事咯。 佢拣噶， 佢应该系啊，已经谂定里边啲对白噶啦。 系啊，点解唔拣行山嘅？即系纯粹因为睇戏呢个吸引啲。 系啊系啊系啊，纯粹因为睇戏。 咁、okay, 我哋 keep 住行山呢、這个，你谂多个，逼佢行山。 博物馆同行山啊？ 诶、欸，去博物馆咯。 点解都系唔系行山咧？ 我唔知道、啊，因为我哋次次去旅行都系去博物馆噶，咪水族馆同埋动物园呢啲咯。佢令我哋觉得我哋好渺小啊，因为。我有一次咧睇嗰个水獺定水獺啊，即系佢哋好得意啦，但系佢哋终其一生就困喺个箱度做吉祥物，咁我觉得好惨。 但你男朋友系用咩嘅方法去开导你？ 佢系用局外人，佢就话吓你又唔系佢，你点知佢开唔开心咧？即系我哋做人都系咁啊，我哋自己觉得好惨，人哋好惨嘅，可能就好开心咧。点解你成日要用你自己觉得好惨嘅目光去睇人哋咁？ 而你觉得呢一样嘢你系 OK 嘅，即系被说服到嘅？ 所以碰到嗰陣會覺得好嬲， 係咯係咯，好似咁殘忍咁嘅，你係冇同理心咁。 佢直接一句咁樣問，咁但佢又講得啱，我哋又唔係水族館啲魚，我哋點知佢遊得唔開心咧？咁我就覺得，哎呀，好啦好啦好啦，咁啦。 我想問你男朋友係讀咩科嘅？ 文科咯。 哦。 做咩啊？ 冇啊。點解佢有文學修養啫？唔知點解個感覺。 哦，咩紙飛魚？係 啊，紙飛魚、胭脂魚 咯，你又唔使噴口水嘅。 好啦，嗱，行博物馆同行山，拣咗博物馆，继续 keep 行山，逼佢行山， 你都要揾到一个咧，你要拣行山为止嘅， 行山，又或者系陪佢行啲打机嘅铺头。 哇，咁梗系行打机铺头啦。特登噶，你话行山同游水，我会拣行山咯。 点解？我想问，点解一定唔系游水先？ 我唔识游。 O K， 哦 ，O K， 系啦，明白。行打机铺头就因为其实你都中意嘅。 系啊系啊， 你睇佢啲 post 八个有食，你就知啦。 但系点解唔行山咧？ 咩？点解唔行山？唔系行山同游水，咪行山咯，即系系咯。你哋讲咗个我中意啲嘛？ 系。 唔系特登唔行噶。 够钟翻嚟啦！ 呢一 part 咧就系嗰阵 又系讲你老公， 其实都系讲你老公。今日基本上系由你口中好似讲你老公。 彭嘉宾转我哋今日系 点解啊？ 因为呢一 part 上次咧，你系讲紧男朋友点样表白啊成咁啊，即系因为我哋嗰阵时唔知系佢啦，咁就觉得哦都几 sweet 啦。咁而家知道系佢成个人物性格， 就觉得好肉麻啦。我想知佢求婚系点求咧？ 哦，佢第一次系失败噶。 哦， 叶文其祥，叶文其祥。 哦，又唔可以话失败嘅，因为结婚呢单嘢咧系我奶奶提嘅。 嗯， 我奶奶即系实咗功啊！有一日饮茶，佢就话：喂，你快啲搞结婚啲嘢咯，唔好搞到似得老人一个急咁啦。 吓，哦，即系同佢讲嘅。 系啦。 你喺咪度嘅你？ 就筹备，我喺度。 哦， 系， 直头喺度白奶好嘢咁啊！ 即系你想嘅，你都想结婚噶啦。 想啦，都五年啦。 嗯。 咁跟住之后就筹备结婚，就冇咗求婚呢样嘢。咁但系你结婚，即系我哋要影结婚相啦。咁你影结婚相嗰一日咧，要有只戒指噶嘛？佢又突然之间咧喺个麦乐鸡嗰啲盒入边咧，就有个戒指咗啦。跟住上面就有只戒指，跟住就叫做咩 Mary B 咁样咯。 佢真系麦乐鸡盒嘅。 佢知道中意食麦乐鸡。第一个盒又真系好求其嘅，咁但系嗰只戒指系唔求其嘅，只戒指系好有份量咁 样。哦、 oh. ，我就咦，系啊，要有戒指噶咁样，跟住佢就先至话帮我戴咁样咯。咁但系因为已经要结婚啦嘛，使乜求啫？咁所以其实嗰次系几失败。但系之后我就同佢讲话，你咁样其实真系唔合格咯。 即系个次序上嘅问题，令到呢件事系失败啦。 系啊，同埋嗰阵咁啱社会运动事件咧，其实佢系好想带我去迪士尼求婚嘅，咁但系因为社会运动，所以好多嘢都冇心机或者唔想搞，我又冇心情，我推咗佢几次，我唔去啦咁样咯。 嗯， 咁但系之后佢补翻一次，真系迪士尼入边求婚咧，就系、是、佢出动我好姊妹， 系 May Anne 话好想去迪士尼，唉、哎，好啦咁样。结果嗰次就真系求婚了。 佢系一个咩 moment 之下咧？你嗰次 smell 到嘅嗰阵时？ 嗰阵一直都 smell 到嘅，因为佢约咗我另一个 friend 咧，着到花枝招展，着裙去迪士尼。喂，大佬啊，你玩基督教，你 着裙 噶、啊？花行山 晒妆啊，你大佬！我嗰日仲要系劲淡妆咧，几乎素颜，反完之后成块已经融晒，劲嬲！佢突然之间攞扎花出嚟求婚， 系咪城堡前面啊？ 喺嗰个迪士尼咪有个花园嘅，平时有两只老鼠喺度影相， 系， 但就唔系城堡，因为城堡装修紧嗰阵。 哦，即其实佢份人系 sweet， 但系有时啲筹备嘢系出错嘅。 佢唔想嘅，我帮佢辩解，佢唔想嘅，系我好麻烦，因为我成日估佢要求婚啊。 哦，即系你大概佢啲惊喜，你经常都可以估到噶咯。 佢踎低绑鞋带，我以为佢攞戒指出嚟咯。 点知真系绑鞋带？ 跟住戏院咧，可能即系播完套戏会着灯嘅 spotlight 一打落我度，就点啊？你要求婚啊？咁样，咁佢都觉得我痴痴地， 长期维持一个咁嘅状态。 佢话佢就算真系想求婚，听完嗰句就收翻埋只戒指咯。佢真系想令我有 surprise 嘅感觉，咁嗰次系有嘅。 到佢真系拎出嚟嗰下就真系 surprise 嘅， 好惊添啊！因为一开始我见唔到佢啊，系所有人喺度尖叫啦、嗌啦，样咩事？我咪阻住大家影相啦，谂住走啦。跟住就见到我啲中学同学，即系识咗十几年嗰啲，跟住心谂咁啱嘅咁样啦。仲要系大家都攞晒气球，我仲要咦咁啱嘅咁样，跟住觉得自己好蠢，智商零咯。 好唔系啊，其实因为你太 聪明， 太聪明 了，你估到晒佢啲嘢啊。 佢要揾到一下你嗰个戒心防备放低咗，真系好难噶。 系啊，都系后屘睇翻片，因为我有朋友拍咗片啦。佢、本身系应该佢系第一个要冲出嚟，但系佢就呆咗，因为见到我嗰下咧，佢呆咗企咗喺度，佢冇行出嚟，所以我先见唔到第一个系佢咁样啦。佢攞住扎花，但系企咗喺后面咯。跟住我就咦，你喺度做咩？即系我睇翻片佢讲，咦，你喺度做咩？佢话我唔知啊，我嗰下好恐怕。 哦，即系佢都好惊噶咯。 佢好驚啊！後屘佢因為佢咪求婚要講好長嗰啲，佢寫春咁長嗰啲字詞啦、啊。我後屘因為後屘先聽翻，我係完全現場聽唔到講咩，因為原來佢真係冇講過嘢。 哦、又緊張又剩又多人咁樣啊！ 佢係話：你知道我唔係好識講嘢噶啦。 嚇、啊！咁佢做電台喎、 啊。 系啦，佢话佢叫做我跟住啦，跟住就完全唔知道自己讲咩嘅情况底下，佢话希望我好似咩迪士尼咁样介俾你好多 fantasy 啊咁，佢冇问我愿唔愿意，或者即冇嗰种我要讲我愿意或者 I do， 佢连戒指都冇攞出嚟，成即好奇怪啊！真系佢完全 black out 咗。我睇翻片系咩人喝佢贵啊！大声讲我知。说出心意 ，Fall in love with me， 大胆讲你知，细声说愿意，说出心意 ，Fall in love with me。哪怕再说一次，说一次，傻孩子放肆爱这一次，彼此爱的心意，的心意，很想讲你知。是无用说破，你与我爱听的歌，首首 DJ 都点播，与你我沐浴爱河，这一次无谓错过，你与我擦出花火，放胆爱，放胆歌，大声讲我知，或许我愿意，说出心意 ，Fall in love with me。 说出心意 ，Fall in love with me。 阿乐又明出咗个题俾我哋嘅，就系同阿猫咪嘅用 猫咪 猫咪，可唔可以唔好用呢把声讲猫咪咧？ 系啊，我成日喺街度咧，即系玩啲猫咧，猫咪咁啲猫就会跑走晒， 梗系啦， 梗系啦， 你咁样叫啲人啊都走啦，你唔好话啲猫。 好啦，就系呢个 Lisa Chaser。系啦，咁就系咧，啲猫咪咧见到啲嗰啲叫咩啊？镭射见到啲一点点红光咧，佢就会跟住追噶嘛。 系啊系啊， 系啦。咁点解要买呢个咧？其实因为我觉得呢个有另外一个用途嘅。 系咩咧？ 家姐帮拎嗰嚿嘢过嚟啊！就可以命大哥过去，心挖苦啊！男朋友过去帮我拎啲嘢过嚟啊！ 遥控一样 我 拎过嚟， 诶，帮拎诶呢个呢、這个，其实呢个都几多功能用喎。 啊，好啦，到我攞放低支咪先啦。 哇！呢个系咩嚟噶？ 呢个系俾啲 B B 仔玩嘅。 系咯，我都觉。 唔系，我都系贯彻咧，因为我叫波神啊嘛，我都系 keep 住送波俾。我咧为咗要令对方记得 keep 住送波嘅。 你上次好似唔系， 上次唔系呢，上次都系波嚟嘅，但唔系呢，唔系咁样样。 唔系咁嘅波。 系啦，即系 Lisa 嗰个有，不过就冷血少少咯，我觉得就。 冷血。 系啦，即系你指住佢有种指挥咁啊，但你有抛波呢个好欢欣，我觉得。即系你同猫咪玩嘅嘢系一个共聚欢乐，好似。天伦之乐咁样样嗰种感觉， 可唔可以睇下 嘅？睇下有冇搣价钱？ 唔系唔系唔系，其实呢啲系唔适合妈咪玩噶。 咦？你有研究啊？ 我冇噶，我乱讲。 佢乱讲嘅啫嘛， 你唔好理我啦， 你唔好信佢啊！两人你会， 我仲以为一知道呢个波有啲咩唔好添，原来佢乱讲。 唔系因为呢啲胶咧， 乱讲噶。 唔系啲胶啊，系个啷啷啊。 系啊。 因为猫咧，虽然佢唔及狗咁灵敏啦，咁但系长时间听啷啷咧，系会聋噶。 哦。 会变聋猫，所以。 所以龙猫就咁嚟啦， 所以我唔可以拣有啷啷嘅嘢。 走啦！ 哎呀！ 哎呀！ 呃我！ 哎呀！ 呃我！买嘅时候就叫个啷啷。 够钟翻嚟啦！ 仲记唔记得系咩？同埋嗰个礼物喺边呢？ 唔记得，但我真系摆咗喺旧屋嘅，好嘈啊嘛，系咪啊？我唔记得嗰个系咩，但我记得佢好嘈，然后我收埋咗。 系啊，我送嗰个咯，俾猫玩嘅波啊！ 啊，哦，你要唔要翻啊？ 你要唔要翻？做乜嘢啫？我又叫彭嘉宾拎翻翻嚟， 拎翻嚟做咩？我玩啊，系咪啊？送俾我自己玩。咁啊，一嗰个咧？ 唔记得喎，呢个就系 ，sorry， 唔好伤心。 佢送一支 Lisa Pointer。 冇玩到添，我好似摆埋咗喺个箱嗰度。 我想知道你老公最近情人节有冇送啲咩俾你啊？ 送了一本书俾我，最厚薄啊！情人节咧，佢要做人兄弟， 系 咁，所以个全日我已经系即奉献咗老公俾人做兄弟噶啦，已经嬲嬲地噶啦。跟住我就问佢有冇礼物啊？有冇礼物啊？佢就话冇，佢话买咗哈密瓜俾我，哈哈哈咁噶啦。但系佢完，即系佢完事嗰下已经八点几，佢边度买过哈密瓜？点样变出嚟？跟住佢临急临忙去 supermarket， 点知呢个时节系冇哈密瓜噶？ 聪明 过一个礼拜，咁我就买咗本书，嗰本书就写住系咩一个人的料理咁样。 乜嘢啊？ 嗰本书系真系食谱嚟噶，跟住我就发脾气我，你爹哋冇煮嘢唔好食啫，即系只能买烹饪书俾我。结果他说不是，你当什么料，你看啱边款督住就要煮给我吃咁样。咁我就为了测试他的忠诚度，琴日真的求其切一板，我食呢个咁样。跟住他就真的是煮给我吃咯，琴日。 但是 OK 的。 OK 的，他无论煮什么，他就算煮得差，他都 OK。 因为我今年情人节都有想过送书的。 其实成日贴真唔 好心。系啦，同埋我谂咗一样嘢，新星头嘛，冇理由送本书出去。 黐线噶，但系佢讲翻说话令我好惭愧嘅。佢话佢即因为赤口系情人节嘛，佢话年初一陪你，年初二陪你，佢话就算年三晚又系陪你，年廿九又系陪你，佢话年廿八偷少少时间去咗剪头发，结果我好早咁去接佢，令到佢冇得偷时间去买礼物，咁佢将嗰样嘢就掉翻落我度，你知道我时间噶，你知道我几忙噶，你知道我每分每秒唔系工作就系、是、陪住你，我边有时间买礼物啫咁样咯。 咁佢又 有道理喎、啊，你冇得驳。 但系就算有道理都唔可以咁讲噶。 唔系，但系佢讲完我就真系好惭愧嘅，因为最了解佢嗰人系我，但系我竟然对佢咁多期望。 咁你有冇买翻啲咩俾佢啊？ 我有噶，我买咗一个咧好搞笑，好似 test tube 嘅嘢，咁但系入边系装茶叶嘅，即系等于你唔使买个茶包咯。 呢个咪就系嗰个分别咯，你都系陪佢噶，但你有时间去买。 我网购啊嘛， 咪就系咯，佢应该要网购啦。 你都应该要网购啊，等你女朋友感到惨。 我买咗咩咧？情人节，我送咗个手机壳。 哦，系喎，系喎，系喎，系喎， 咁都好癫， 争啲唔记得， 发散晒啲人帮手。 本身谂住阴啊入棚嘉宾，结果阴咗自己。 咁OK啦，佢有冇送过啲真系好好嘅嘢俾你噶？咁即系头先嗰集， 佢成日送啲嘢都好差噶，唔好要求佢送嘢。 最差系咩咧？你觉得？ 生日嘅时候送鞋俾我啦，佢自己滑嘅，即系你买啲布鞋翻嚟啦，佢自己滑啦咁样。但系你知佢滑得又唔靓啦，睇到嘅时候都唔知道要俾咩反应好。咁人哋第一次送生日礼物，你梗系要开心噶啦。哇，好开心啊！多谢你一拎起嘅嗰张单就出嚟350元。哇！嚇到佢咧，即刻拎起，冇嘢冇嘢咁，佢送禮真係一流啊！我由嗰陣開始懷疑佢以前講嗰啲咩蘭桂坊嗰啲全部都係假咯，因為你點可能一個咁清純嘅男仔，即係咁手忙腳亂嘅人，會有啲咩蘭桂坊歷史會嘅咧？一定。 你而家仲會唔會俾佢落蘭桂坊啊？ 落啊，冇所謂噶，以佢嘅外表咁出众，佢识翻屋企得噶啦。我觉得两公婆而家相处，一定俾空间对方。 哦，几好啊， 几好啊！下次我约佢去啫，开翻之后。 冇问题啊，我哋约埋 May Ann。 好啊，呢个最紧要，我话你听。好啦，喂，今日多谢你啊，罗日明，拜拜。 多谢埋我老公啦， 系啊， 拜。 多谢你贡献咁多佢，多谢斌神，拜拜。 拜拜。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3: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主管港澳事务嘅副总理韩正朝早喺北京接见港澳政协委员。消息话，韩正喺会上话，前年修例风波之后，显著发现制度嘅不足，加上地区选举同立法会选举。容許一些立心破壞整個架構而奪取政權的人士參選，因此需要全國人大完善制度。如果中央不採取行動，一國兩制和繁榮將會受到動搖和影響。消息引述韓正說，人大通過決定之後，將授權常委會修改基本法附件一和二，過程會徵詢基本法委員會和其他法律專家意見，同時會確保香港居民在基本法下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不受影響，但他沒有提及修法時間表。消息又說，韓正沒有談及選舉制度的具體建議，但是認為日後立法會的議席增加，選民基礎會擴大，包容性更多，並且更具廣泛代表性。47人發起或參與去年民主派初選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的案件，律政司對其中11名被告提出保釋複核，今日是高等法院處理。 法官指示在下星期分两日听取保释聆讯，今日不处理保释申请，期间全部被告继续还押。法庭中午之前已经完成七名被告的提讯，国安法指定法官杜丽冰下午继续处理余下四名被告，包括伍建伟、郭家麒、柯耀林、李宇信的保释复核提讯，主要是向各被告重申今朝法庭的决定。杜丽冰表示，今日属于指示聆讯，并决定在下个星期四和六分两日处理各被告的保释复核。早前因为爆发新型肺炎感染个案而关闭的尖沙咀商场 K11 Museum 中午开始重开。商场中午重开之前，已经有过百名市民在门外排队等候。工作人员开闸之后，有市民冲入商场。有市民说不担心商场的卫生情况，相信早前出现爆发只是涉及个别餐厅的问题。K11 Museum 高级项目总监董正刚表示，已经大规模清洁商场，亦都为员工安排病毒检测。至于首先出现感染群组的明朝食馆，商场早前终止租约。董正刚解释，明朝食馆内卫生情况欠佳，仍然有环境样本对病毒呈阳性，强调商场每个铺位本身都有独立先锋系统。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沿岸有雾，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初时能见度颇低，下午初至中期朝早稍凉。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跟进翻中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在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圣若瑟小学的意外清理好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在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近收费广场对开一段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蓝田入口那边都是车多的，龙尾排到茶果岭道变电站。跟住睇翻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系车多，龙尾排到果栏。咁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睇翻呢一个封路啦，就是、受到路面维修影响，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会嘅慢线咧系暂时封闭，一带系挤塞，车龙排到创知中学。驾驶人士请你改行其他道路。咁就係因為有路面維修，窩打路道返沙田近九龍塘會嘅慢線係暫時封閉，龍尾排到創資中學。最後道路安全要會提醒你，做過負責任嘅司機，為人為己，切勿跟車太貼，要同前車保持安全距離。好，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嘅隔气弯管内有足够嘅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同维修。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古早味蛋糕、 毛巾蛋卷、 自家制菠萝包、 气炸锅茶碗蒸。 无水海鲜煲啊！ 各位居家厨神，疫症期间你又钻研咗啲咩拿手菜式？电视节目《我煮场》Cooking Family 系煮啊食个煮啊！ 王邀星级家庭挑战擂台，下厨比拼自家味道，让观众感受家常小菜嘅温度。 今晚10点，港台电视31。 今次王菀之声演的动画电影，他的对手不是郑中基，竟然是 Jamie Foxx， 是我配先的，所以我配的时候其实大部分的角色都还是讲英文，那么很靠导演现场去的要求，用声怎样，用哪把声我都要找一阵。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欧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莫非真系整顶？ 我想做飞机师啊！ 喂，讲起飞机咧，我搵阅读嗰阵时见到展翅青见计划有一个咩助理飞机维修员培训计划，啱唔啱使啊？ 究竟由 Anson Low 饰演嘅 Kelvin 读唔读得成助理飞机维修员培训计划？留意由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策动广播剧《遇见展翅》， 逢星期一下午三点至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展翅启航。 我想做放飞机师啊！放飞机咯！ 你接唔接受到自己一个人行街睇戏食饭嘅生活？ 我好明显就好独立啦。佢成日自己一个人走去做呢样学嗰样咁样咧，又去嗰啲 table for six 啊嗰啲，我就咩话？ 你又唔使讲呢啲嘢，即系后面嗰 table for six， 你自己知咪得咯。 即系以前嘅话，六个朋友一齐食饭都系好正常嘅事啊。 逢星期六下昼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二台， 莫莉、迪神、施培， 寻上司，认真做。 Table for six 有冇去过？ 冇喎、 啊。Table for six 有冇去过？ 俾拣佢边个 ？Table for six， 欢迎嚟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嘅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同独男之间嘅关系，希望俾主持人阿一同波盛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记住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er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好，欢迎嚟到 Table for Six， Table for Six， 我哋呢度得两个人啫。 Table for Two， 系啊 ，Table for Two， 转头叫埋陈陈氏三个， 都仲差一个人先 Six。 诶，仲有龙哥，仲有龙哥 啊！ 我哋四个钟 Table for Six， 而家限聚冇得 Table for Six 啊！哎呀，你同思培讲嘅嘢一样啦， 系啊， 冇错啊！好啦，报一报时间同天气啊！ 而家时间啦，下昼嘅3:39，系佢支针好近40啊，因为系啦，就嚟四十，仲5秒咧就已经3:40啦， 冇错， 4秒、3秒、2秒，而家系时间3:40，室外气温21度，相对湿度92%嘅， 系即系提起呢样嘢，题外话吓，即系大家除咗可以留意思培报天气之外，可以留意佢一集会讲几多次，冇错啊。 佢认同咁， 系啊，佢好中意认同人哋啊。 系啊，莫莉你真系冇错啊， 冇错啊，莫莉。 系啊， 即系等我哋数下，大家一齐玩呢个游戏， 真系要数 数下数下数下， 报数啊，我哋整个表出嚟啊。 好啦，今日就除咗 Table for Two 之外咧，听咗有咩推介先好嘛？ 听下先啊， 听听啊。 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啲咩呢？话说昨晚就同一啲朋友倾关于星座嘅问题，有啲新认识㗎啦，有啲本身都识㗎啦，咁大家互相报自己嘅星座嘅时候，当我一讲我人马座，对方呢就即刻好大反应，好多人都就啊人马座我试过啊，唔系好嘢嚟㗎，哔哔哔哔嗰啲咁。因为大家呢都会斟酌一个位，就係、是、拍拖时候嘅人马座好冇安全感啊，好似捉唔住嘅野马一样。咁当然解释啦，咁但系我望翻转头系嘅，拍拖嘅历程当中都唔止一次俾当时嘅另一半话我俾唔到安全感佢哋。之但系今日我哋嘅嘉宾骆日明咧，三番四次都有讲到佢同另一半嘅相处，大家都听得出佢老公即系宾神咧，俾到非常之高嘅信心阿老婆。你谂下，佢老婆话你带我老公系兰桂坊啊，我冇所谓嘅。哇，有几多嘅男人啊！好想听到呢句说话呢，所以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啊， 要留意自己有没有给到安全感另一半的同时，积极啲，上进啲，想方法。是啦，听我哋啦就最啱㗎啦。而为咗呢样嘢，我哋都搵咗一个特别嘅嘉宾同我哋分享一下。今集笨龙兵团报告完毕。 今个星期笨毒兵团推介你嘅系奔神。 喂， 嗨，清唔清晰啊？ 清晰啊，清晰， 清晰啊， 声音画面冇问题， 冇问题啊。你老婆大人喺咩？你隔篱听住啊 ？Exactly 就系啊， 但系听紧收音机嘅。 佢系听紧我同你哋倾偈啊。 哦，即系听唔到你讲咩嘅。 放音啊，因为 哦，仲谂住问你，仲谂住问你有冇偷食添？你只要答有定有同冇就得啦。 系啊。 有啊，偷食麦当劳嗰啲咯。 唔好搞呢啲 get 啦， 阿伟哥。 Thank you， 唔该。 因为我哋想知咧，即系点样令到另一半可以容许你？因为首先咧，有啲人咧就系、是、我连俾佢同兄弟出去饮酒我都惊嘅。 系， 因为有个说法咧，就系、是、我哋电台有个同事啦，咁唔开名边个啦，以前有拍拖嘅。咁嗰陣時咧就話，如果同我出去飲酒咧，佢當時嘅女朋友係容許嘅。 係， 但如果同阿攝出去飲酒咧，當時嘅女朋友係唔容許嘅。 係啦，即係同咩人去嗰個人嘅係有一定嘅安全程度又唔同嘅咁樣。 係因為阿一冇威脅啊，一定去啲冇威脅嘅地方。係係啊，阿攝就真係去 table for six 嗰啲嘢嘅。咁你係點樣做到嘅咧？ 我覺得首先我覺得你哋講咗一個好重要嘅 point 出嚟嘅，就係、是。要有一啲好好嘅朋友啦，即係好好嘅朋友，唔係話個意思係要幫你 cover 你去出去蘭桂坊，然後要同阿嫂講啊，佢冇啊，佢同我去咗食快餐店咋咁，即係唔係要有啲咁嘅朋友，而係嗰個你身邊嘅朋友，首先要令到你另一半有好足夠嘅信心，哦，你同佢哋出去玩咧，係真係可以好放心俾你哋去嘅，然後。我用我自己为例子啊，即系如果有同我出去饮嘢，都知道咧，其实我都系一个颇麻烦嘅人嚟嘅。我好奇怪噶，如果成扎男仔嘅话，我系好容易饮醉噶；如果有女仔喺度，我系好少会饮醉噶。 哦， 原因系乜嘢？ 佢嗰啲女仔系识定唔识先？ 唔识同识都系啦，即、哦、系因为我有个心态就系、是，哦，如果有女仔在场饮酒，尽量唔好饮到咁醉啦，因为即系第一，如果佢醉先過你咧，你可能即係都要同啲朋友夾手夾腳，將佢送翻去屋企啊咁樣啦。咁即係有好多善後嘅工作。 如果你醉咧，你就驚自己 俾人夾手夾腳， 唔知搬咗邊度，或者唔知做咗啲乜嘢。 咁就無謂即係、就是、要啲朋友麻煩啦，係咪先？咁所以變相我同男仔朋友嘅時候咧。就有時會飲得醉少少咧，咁就我啲朋友就會將我抬翻屋企嘅，而我太太咧係應該都親歷其境，都見過好幾次噶啦咁樣，咁所以佢哋就好信得過我啲朋友。哦，總之你同呢班朋友出去玩一定冇問題，因為如果你飲醉咗，佢一定會送你翻屋企。如果你冇飲醉翻到嚟嘅話，咁即係應該都冇問題啦，成件事好安全啦，係咪？即係唔會存在一個喂。你喝醉了之后不知道你去了哪里啊、那個、 哦其实最大的最后几个字。 但我想说啊我不拿自己做例子啦我的 friend 的 friend 啦即是他有些这样的好朋友。 我認識的 你解不認識啦你当我不認識先啦。 对啊你当不認識啊。 他其中一个招数呢就是因为有些这样的 friend 嘛即是有些、嗯、假设我跟波成很熟啦这样、嗯、那永远跟波成喝酒都不会出事的。那所以那次呢、嗯不是跟波成喝酒但是跟波成夹好晒口供。 即是 找一个这样另一半觉得安全的人。 夹了口供。 夹好了那个口供。 然后。 这是不对的。 我知道。但是我觉得这招都好、啊。 突然之间伸枪正义啊你。这是不对的。 你有没有这样想 过没有啊。真 系冇、啊，你谂下隔篱嗰边个？ 而家话有咩？你都知道我隔篱有人噶啦。 哎呀， 好清醒啊！佢而家 好啦。第二个即系第一个就系有啲即系好嘅兄弟，即系信誉良好嗰啲啦。 系，反正好嘅企喺隔篱啦，称之为 即系好似我咁样啦。我是一个好人嚟噶嘛，系咪先？好人嚟噶嘛。 好啦， 第二招系咩咧？ 哦，你讲我啊？ 系啊，即系如何令到佢对你有安全感？ 第二招咧就係、是、其實好 common 嘅啫呢樣嘢，但係未必個個人接受到嘅，就係、是、我電話從來唔 set 密碼噶、哦，即係大家都會因應唔同嘅原因去 set 个电话嘅密码，可能惊唔见咗嘅时候俾人执到，会好多麻烦嘢啦。咁但系我系从来唔 set 嘅，因为对我嚟讲，我觉得我个电话其实就算 even 跌咗喺街都好啦，我唔觉得我会可以损失到啲乜嘢，因为我第一我有好多嘢冇 link up 喺个电话度嘅，我个电话真系好，虽然装咗好多 app， 但系有好多安全嘅问题我都冇牵涉到，即系例如嗰啲咩银行户口、PIN 卡，我用电话去处理。咁所以我电话从来唔 set 密码，佢一拿起我部电话咧，基本上佢系可以 access 到我部电话嘅所有功能嘅。 但系佢有冇咁做先？两样嘢嚟噶嘛？ 拍拖初期有时会即系谢佳依，你都知啲女人好中意咁样噶嘛？ 啲女人好蛊惑噶。 你电话个 wallpaper 先，咁佢系咁。咦，又即系睇你嘅电话有咩 game 玩先，跟住然后攞嚟，其实都唔系玩 game 噶啦，咁咯。咁但系即系每次啊，你又冇办法，每次攞我部电话，你都睇唔到啲乜嘢啊，系咪先？即系我又冇锁嘅，我光明正大，你随机抽样，你都睇唔到啲咩嘅时候，咁慢慢久而久之，佢连我个电话而家都好少攞嚟望啦，咁样咯。 冇人啦，佢都觉得 冇人啦。每次佢可能谂住有嘢发生，都冇嘢发生嘅咁样。 即系呢啲信任感系喺平时建立出嚟嘅咯。 我觉得呢个系嘅，即系一定系要由拍拖初期到一路慢慢建立上去咯。即系嗰个信任感系会由少变多嘅，一定系。 咁你算唔算系嗰啲会主动？即系报道话俾佢听，我而家喺边度？即系啱啱佢讲其中一个 point 就系、是，因为点解饮出去同 friend 饮酒，另一半都好放心，就系、是、唔会唔知道你去咗边啊嘛。即系我觉得呢个系其中一样嘢嚟噶嘛。 会啊，即系以前啱啱拍拖嘅时候咧，基本上即系你都知道，嗰啲叫做蜜月期或者可能热恋期咁，一定系会狂 send message 俾对方噶嘛。咁基本上我去每一个地方，我都会同佢讲啊，我又去边啊，而家去咗边啊，咁样，即系我唔系好刻意为咗报道去做呢件事嘅，只不过纯粹热恋期嘅时候，你总会好想俾对方知道你做紧乜，或者你好想对知道对方做紧乜嘢，咁好自然会有呢个 conversation 嘅发生咯。咁然后去到慢慢，其实而家咧佢都成日我嘅，即系打我，譬如而家。结咗婚啦，或者其实之前就算未结婚就嚟结婚都好啦，其实已经越嚟越少做呢啲嘢㗎。即係有时我放工呢返屋企啦，我係唔会台讲我放咗工㗎。跟住然后到我返到屋企佢先知我返屋企㗎。咁跟住佢就会成日我囉，喂你放工可唔可以讲一声啊，我都要结婚。係呀，即係会越嚟越懒㗎呢样嘢，亦都係因为我諗係双方嗰个叫做安全感开始丰富咗啦，咁就有时即系人啊大下大下懒咗喺呢啲位咯。 但系会唔会话即系有啲我有啲位我自己接受唔到嘅，即系例如要长期 share 个 GPS 啊， 系、啊， 即系分享你究竟去过边度咁样啊嘛。正所谓今日各五成，听日各十成咁样啊嘛，系咪先？即系男女之间嘅关系都系咁噶嘛。 咁呢一个咧，我真系要好放下放闪，我要赞叹下我另一半，从来都唔做呢件事嘅。即系我有听过有啲朋友咧，个另一半咧系会喺对方个手机度唔知装个 app、 哦。 可以翻个 friend 咁样噶嘛？ 系啊系啊， 系啦。咁当然我另一半系冇做呢件事啦。咁如果有咧，我 佢讲咩话？佢讲咩话？ 佢话你又知冇咁样。咁其实我定期都会 scan 下我部机有啲咩 app 系。 定期都 fetch reset 部机。 系啦系啦，都知道冇嘅咁样咯。咁但系即系如果即系咁多位听众身边真系有一个。咁样嘅伴侣，我都唔知点样拆啦。咁样，我冇经历过，因为我只能够话，你唯有扮住冇所谓先，等佢有一日突然觉得啊，好信得过你啦，我唔睇啦，咁样咯，我都谂唔到啦，真系。 我想问多一个问题嘅，结咗婚之后会唔会令到个安全感提升，或者系个安全感？算啦，我都结咗婚啦，有咩所谓咧？咁样咧？ 我覺得會嘅，第一就係、是、有啲人可能喺未結婚之前已經會同居啦，咁、但係我就比較傳統啲，我就係結咗婚先一齊住嘅，咁所以變相你結咗婚之後你見面嘅時間多咗嘛，咁同埋你收工翻屋企，佢一定知哦，你八點鐘已經坐到喺度啦，咁你去得邊啫，係咪先？ 即係咁，所以變相嗰、那個安全感又會大少少咯。咁但係當然到而家我都會主動去報告，哦，我可能星期六約咗個朋友去邊度食飯嘅，咁我都會講一聲，即係又唔會無啦啦失驚無神個人唔見咗咁樣嘅。 有冇試過講大話？ 講大話實有嘅喎、 哦。唔係啊，即係呢方面啊，即係話約咗嗰個，其實約咗第二個。 一方面咧，我又唔想讲大话呃听众；另一方面咧，我隔另一半又喺隔篱咁样。 哦，得，明啦，明啦，唔好讲啦呢啲嘢。 唔系唔怕，唔紧要，冇所谓，结咗婚都可以讲。 哦，好啊，咁你讲啊。 因为咧有一段时间咧，其实佢好即系都系热恋期啦，佢都会好在意我同啲女仔朋友出去食饭。 你话嗰个严情嚟咪得咯？ 咩咩啊？ 你话严情嚟噶嘛？同事食饭 有安全感嘅朋友， 严情啊嘛！如果嗰阵时识严情，我就永远都摆严情个名出嚟啦。 最有安全感嘅女仔， 我咪咯，唔好咁讲严情啦。唔系系啦，咁嗰阵时都试过，即系有啲其实相识咗好多年嘅女仔朋友，其实都真系大家都系好朋友嘅倾偈噶啦，即系都好难会有什么暧昧嗰啲嘢发生。咁所以但系佢又好。介意，我都知道佢好介意，咁但系我又冇理由，因为真系咁样嘅原因就同我自己嘅朋友断绝晒关系。咁的确系会约少咗，但系有时我都会呃佢咯，我都会同我未收工，但系可能其实出咗去饮嘢咁样。 有啲食早餐嘅 friend 咯，friend with breakfast 咁样咯。 系啦系啦，但好少 breakfast 噶嘛，我唔知啊。 咁简称咧就 简称 breakfast 系啦，friend with breakfast。喂，我最后 last 条问题啦， 系， 即系佢而家系信你唔会出去玩啦，会唔会有一日有机会变成，即系阿嫂都可以答嘅，会唔会有一日变成系唔紧要啦，你玩啦，玩完识翻屋企就得啦。 话呢、這个真系阿嫂答会好啲，我真系唔敢讲，即系视乎下一个对象系边个咯。如果同波胜同阿一出去玩，可能会担心啲咯。 就系想拉你出去啊嘛， 即系会唔会系去到玩完识翻屋企 ？O K 啦，阿嫂答啦呢、這个问题。 我要答咩啊？我要答点答好啊？ 即系你而家系你而家系唔怕佢出去玩，或者你信任佢，唔惊佢会出去玩啊嘛？系咪啊？ 我系惊佢唔出去玩噶。即佢而家啲朋友系我啲朋友咯，咁佢咪即系抢咗我啲朋友，即系佢会同我啲朋友打机啊，即系佢会约出嚟玩 board game 啊，但系咁你谂下我就被丢在一旁，所以我就你出去玩啦，你出去玩啦咁。 你搞啲 friend， 但系如果出去滚嗰只玩咧， 滚啊！唔好俾我知道，其实我 OK 噶。 哦，好嘢啊！ 即系唔好 call 车啊，唔好搭的士嘅时候已经开始飞瞓，即系已经开始摸身摸细嘅话咧，因为知道我好朋友噶嘛，咁我好多朋友嘅话俾我知噶嘛。 哦， 唔知有冇事， 唔好俾人发现咯。个重点系， 冇错， 系啊， 因为 斌哥呢个人志尽帮你问到呢度， 系啊，攞咗啤面啊， 攞咗底线啊。 点啊？我哋几时饮嘢啊？ 等兰桂坊开翻，我哋一齐吹兰桂坊。 系啊，我哋有首歌，我哋有首歌送俾你噶，你听一听啦。 好啊。 听唔听到啲音乐啊？ 呢首歌叫 听到啊！我惊我识唱添啊！ 呢首歌叫《早生贵子》啊！ 哦， 系啊，系啊，加油啊！ 加油啊！多谢你啊！ 多谢， 好啦，拜拜， 拜。 越思越想越心慌，我们仨。也无声不扬，老奶奶王孙他忘断了肠，不孝有丧，不厚为大，怕的是长不去平房。为什么消息总渺茫，我只有烧香去拜庙，求求菩萨帮个忙。 两口 友来到观音殿，殿门外站定细商量，既然向观音来许愿，就该把心愿说端详，生个孩子要什么样，还是像爹还是像娘？ 当然像我了。 这样的孩子我不想，又肥又重像个大水缸，要多少米养得你这么胖，多少布给你做衣裳、啊、 还是像我吧。 不肥不瘦够理想，可惜你相貌像周仓，这样的孩子谁敢养，不吓死他爹也吓坏我娘，这也不是那也不好，倒叫我心里没主张。 还是回去细细地想一想，打定了主意我再来烧香。 你哋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 你又 FM 94.8至96.9。 我一路听嘅时候，我有几样嘢想讲。第一，我应该第一次咁完整地听呢种曲目， 啊、 听晒， 有种粤曲加 hip hop 同埋 rap 嘅感觉。 第二，我脑里边即刻谂起本人本树在苏州嘅城边，家中有屋又有田，生活乐无边。呢、这个第一个感觉。第三个，原来呢只碟名好有趣。叫爱情太奇异， 系啊，叫早生贵子，所以特登送俾宾神同埋佢老婆嘅， 叫金莲花嘅插曲嘅一套戏、 啊。因为咧，其实系一个古仔嚟嘅， oh. 一开始咧就话个老婆喺屋企思前想后，越谂越惊啦，惊咩咧就系、是。即系过咗门三年都未生到小朋友啦，奶奶又好紧张啦，咁然后又惊老公出去滚，于是就去烧香拜神啦，咁然后就问佢啊想赐边个啊，咁啊开始中间你 rap 啦 ，rap 嗰度咧就开始话啊赐老公好啊，诶即系赐阿爹定好啊定赐阿娘好咧，跟住就即系又谂，哎呀咁嘅仔我又唔系好想要，又肥又大，就系整件衫啊都嘥好多布啦，咁跟住之后咧话咁不如赐边个啦，跟住最尾就话啊我都系翻去谂一谂，打定主意之后再翻嚟烧香。 哦，几有趣喎、啊！呢、啊這个故仔 几得意，我觉得 通咗啦，又 系啊， 知道嘅意思、 啊。所以大家一阵重温嘅时候听多次首歌， 我好想即刻再听一次。你讲完嗰个叙述之后咧，导、 啊、 读完之后 几正啊！导读系啊，粤、啊、曲天地二台版系咁。转头听陈晨志认真，记得帮我数师培讲几多次， 冇错。拜。